频繁 频繁 平凡 平凡 音响 音响 影响 影响 林立 林立 凌厉 凌厉 禁忌 禁忌 经济 经济 芹菜 芹菜 青菜 青菜 辛勤 辛勤 心情 心情 禁止 禁止 静止 静止 景色 景色 景色 景色 不信 不信 不幸 不幸 人民 人民 人民 人民 心间 心间 新疆 新疆